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每晚十点，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西厢记啊，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作品了。无论是戏曲作品还是影视剧，张生、崔莺莺还有红娘的故事，不知道被演绎了多少遍了。不过您知道吗？其实王实甫的这部西厢记并不是完全原创的，它实际上是取材于一部叫做《惠贞记》的作品。而这个《惠贞记》的作者呀，就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元稹。有好多学者认为，元稹的这部《惠贞记》其实是他自己的一部忏悔录，而这位张生张公子呢，实际上写的就是元稹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元稹一波三折的情感生活有很大的联系。今天我就跟大家聊聊这绯闻缠身的诗人元稹的故事。他曾经写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也写过流传后世的张生与崔莺莺。他曾经为亡妻写下深情款款的悼亡词。他也曾经风流成性，忘记了海誓山盟。一生跌宕，婚姻波折，满腹经纶，又才情过人。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绯闻缠身的诗人元稹的故事。咱们上中学语文课或者是历史课的时候，肯定都听说过唐朝的新乐府运动。而这个新乐府运动啊，就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等人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命运动。咱先说说这个乐府啊。乐府是西汉时期设置的一个机构，专门掌管宫廷和朝会的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后来都被叫做了乐府。在乐府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民间采集的，所以这乐府诗呢，通常都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将诗歌编进音乐这几个特点。后来的文人呢，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通称为古乐府，而新乐府这个名字就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它的含义就是用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吟咏当今的时事。所以啊，提倡写这种诗的运动就被称为了新乐府运动。元稹和白居易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新乐府诗歌，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角就是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虽然经历了一个盛唐时期的文学高峰，但是到了中唐时期，那才子还是跟春笋一样蹭蹭地往外冒着。这位元稹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大才子啊！小小的年纪他就出类拔萃，属于天才少年，还是皇家御风的那种。也许您对元稹的名字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可是他曾经有一首感动了千万痴男怨女的情诗啊，那就是著名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首诗不知道被多少人细细品味、啊、 也不知道被多少人奉为了经典。您就别说现在了，就连当时都迷倒了不少人，甚至还包括皇太子呢。据《旧唐书》记载，当年唐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周围的那些女孩子们呢，特别崇拜元稹。他们或是带着微笑诵读元稹的作品，或是谱上曲子传唱。而这位太子听到之后也大为赞叹，所以当时皇宫里面都称元稹为元才子。元稹可成了皇家上下传颂的明星了。你还别说啊，这元才子也是具有明星的外在条件。他最好的朋友白居易就曾经称赞他仪形美丈夫，说元稹长得相貌堂堂，容貌俊朗，颇有气质。当然这可不是因为是好朋友才说这么客气的话的。后来元稹粉丝无数，绯闻缠身，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绝对是说了大实话。咱们说了半天元稹的外貌，其实人家是内外兼修啊。这么说吧，连元稹对自己拥有的诸多本领都特别的自豪，人家自己都说了，我就是能歌善舞啊，各种高难度水平的到我这儿都没问题啊，流行的通俗的大赛上能跳的都能招呼。人家不仅能歌善舞，还精通当年宴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同时元稹还能写得一手好字。在《宣和书谱》中曾经提到，元稹的楷体字自有风流韵集，携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也就是说，元稹的字字里行间都带着才子的风流特质，不仅仅只是端庄漂亮，还有他自己的特点。前人总结到，他的字是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说了半天，就是因为元稹的字和他的诗歌作品一样，都带着风流倜傥之气。元稹诗歌中的风流倜傥之气实在是很浓，当时的人就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所谓的靡靡之音就多了起来。可以说元稹在当时可是时尚先锋，绝对是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焦点，影响力不容低估啊。这儿还有个插曲呢，有个成语叫做不胫而走，这个词儿是孔融发明的，就是我们那位熟悉的从小就会让梨的孩子。而这个成语在当时呢，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的。而现在我们一般都会用到传媒和信息上，比如我们会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不胫而走这样的说法，这是在形容消息传播的速度之快。而最早用这个词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元稹的那位好朋友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急于珠玉。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说就是啊，哎呀，元稹的这个诗啊，传播的速度真是快得了得呀，六宫粉黛，两都世子，八方民众都疯狂地传写他的作品，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就跟赶上牛市期间股票的买卖速度一样，不唱他的作品自己都觉得丢人呐。当然了，这么成功的元稹必定也在版权纠纷中弄得水深火热，每当出现一些成功的作品，都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元稹自己曾经得意地说，江湖上那个写诗的都想冒我的名跟我学，他们有这两把刷子吗？还不是复制粘贴一下就盗版侵权了吗？你看见了吗？其实人家元稹呢，还真不是生气了，他看到自己的诗歌受到追捧，其实心里挺高兴的。在那个年代，要是没有口口相传甚至是抄袭，出名呢也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其实元稹写东西并不是只是为了玩玩，他可是用了心思的人。像咱们之前说的新乐府运动，就是他和他的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的大胆的改革，让诗歌这样的严肃的艺术走上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元稹这样的大才子是传颂的明星，但却有着不堪回首的童年和一波三折的人生。童年丧父，少年成名，他的人生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虽然有很多人追捧，但元稹的经历 还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先从他的家世开始说吧。元稹字微之，别名微明，在家中排行第九，所以呢，他也被称为元九。元稹说起来啊，也算是家族显赫了。他的先祖是鲜卑族拓跋部的，在北孝文帝的时候改成了汉姓，也就是元旦的那个元字。这是河南洛阳地区的名门望族，所以元稹后来也自称是河南洛阳人。他的好朋友白居易在为元稹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到，元稹是北魏皇帝的直系子孙。元稹的六世祖元延曾做过隋朝的兵部尚书，元家便由此来到了国都长安。到了元稹父亲那一代啊，赶上了家道中落，但也不算是穷困潦倒，无所依靠。可是没想到，元稹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由于元稹的母亲郑氏夫人并不是元稹父亲的原配夫人，元稹的两位兄长与他是同父异母，因此两位兄长对后母以及后母的子女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甚至是置之不理的态度。失去丈夫的郑氏夫人只好带着年幼的元稹和两个小女儿投靠自己的兄弟，搬到了长安附近的凤翔镇居住。元稹就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尽管年幼的元稹自小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兄弟的关爱，但是幸运的他拥有一位能干的母亲。元稹的母亲郑氏是睦州刺史郑绩的第二个女儿。在书香门第长大的郑小姐才貌双全，品德贤淑，在丈夫去世家门不和的情况下，元夫人郑氏毅然带着孩子离开了，回到娘家，而且担负起了教育子女的重任，亲自为年幼的元稹上课。元稹的表兄也帮着辅导他，可能是发现了小元稹的才华，这位表兄甚至在元稹九岁时就开始教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这位表哥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有一些松散，少年的元稹总算是度过了一段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骑马打猎，欣赏歌舞，甚至看人赌博什么的。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元稹逐渐地将时尚先锋的特质一一学到了手，而且他似乎也是格外的聪明，不仅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真本事也一样没有落呀。怎么体现呢？那就是元稹刚满14岁就离开了家乡，信心满满的远赴长安科考应试去了。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年仅14岁的元稹参加考试得中。六年之后，元稹在河中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担任一个很小的官职。根据唐代的制度，那些上榜的考生们还需要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正式任命官职呢。所以又过了一年，元稹再次奔赴长安应试。贞元16年，元稹为了争取正式的任命，再次赶赴长安应试。三年之后的贞元19年，对于元稹来说极为不平凡。这一年，元稹经历了人生的几大喜事，一时间所有的幸运都一下子降临到这位俊朗聪慧的青年人身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好事呢？ 言说千秋人物，笑谈百态炎凉，纵横古今南柯下，功过一枕黄粱。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贞元19年，也就是公元803年，这一年对于元稹来说是一个幸运之年呢。这一年三月，元稹与白居易等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啊。 在这里我们插一句啊，唐朝科举的名目众多，报考最多的是进士和明经两科，进士科难，明经科呢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呢才有一种说法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30岁才中明经那已经算老的了，而50岁能考中进士那都算年轻的。元稹虽说投考的是容易一些的明经科，但是在15岁的时候就能考中，那确实得有点真才实学呀。唐朝文人是轻明经而重进士的，这明经科出身的人呢，总会遭受一些白眼。有了些名气的元稹早年曾经想与鬼才李贺结交，结果人家李贺说什么呀，说你一个明经科的考生，我跟你压根就没有共同语言。这一下让元稹是哑口无言，碰了一鼻子的灰啊。不过后来李贺一定会为这句话后悔不已的，因为之后人家元稹呢还当了礼部的郎中，也就是教育部的领导啊，主管考试工作。当李贺参加应试的时候，没想到冤家路窄，考官就是元稹。或许当年李贺的那句话实在是伤透了元稹的心，也许是因为元稹的报复心有点强，于是呢元稹就提出一个观点，说李贺的父亲呢名字叫李进素，而这个进与进士的进士同音，是要忌讳的，不能参加考试。您看看，元稹就利用自己的职权，这么活生生地剥夺了李贺的考试资格，这才让这位鬼才郁闷了一辈子。也许也是因为如此，才成就了李贺的鬼才之名。现在元稹通过吏部考试之后，终于扬眉吐气了。这就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国内顶级的公务员，终于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的问题了。金榜题名之后，元稹还拥有了好朋友。这一年，元稹与白居易成为了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他们哥俩同时考中，同时进入秘书省任教书郎，政见与文学主张也很相似。两个人几十年里一块听曲、喝酒、玩乐，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千古文人之交，怕是没有比元白二人更情深意笃的了。本事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元稹做御史的时候啊，到梓潼这个地方去办案，白居易呢在京城与人游玩过慈恩寺之后，在花下喝酒，喝着喝着就开始想念好朋友元稹了，于是他就赋诗一首寄给了元稹。诗是这么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而元稹呢，此时正好到了包城，也寄来了一首叫做《梦游》的诗。诗是这么写的，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忆力换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凉州。这诗说什么呀？说是他梦见了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您看看当时的条件，两个人没手机、没电话、没网上聊天工具，并且不在一个城市，很难得知互相的行踪啊。而这两位呢，一位是突然想起了老朋友，而另一位呢是做梦梦到了老朋友在某处游玩，而实际上这个老朋友还真的就是在那个地方游玩，这才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取得了功名，结识了好友，这一年元稹还喜上加喜当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小女儿，这位韦夏卿是什么人呢？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之前韦大人担任过京城的最高长官，同年3月成为了太子宾客，10月就当上了东都防御使。另外唐代时讲究出身门第，韦氏、卢氏、裴氏那都是唐朝的大族，被这位韦大人看上，不得不说是元稹一生中最好的机遇了。那么元稹摊上这桩婚事儿，获得了多少实惠呢？我们从他的作品上来看，他首先是增长了见识，比如说有机会欣赏到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当然了，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途环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的生活依然贫困拮据，因为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作中有这么一句话，后来妇孺皆知啊，那就是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后的第二年老丈人就去世了，因此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还是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通过了婚后第三年的那场吏部的考试，并且并不是依靠岳父的名声。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应该说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出身高贵的夫人韦丛对于元稹的清贫并没有任何的怨言，相反他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但是造化弄人呐、啊，唐宪宗元和四年，韦夫人因病去世了，年仅27岁。此时31岁的元稹已经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可是爱妻却离他而去。韦丛死后，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一天好日子感到无限的愧疚，也为妻子过早的离开自己而极度的伤心，整天以酒消愁，但是醒来之后却更加的难过，有时候陪他一起喝酒的朋友们也十分的伤感。元稹后来写下了一系列的悼亡诗追忆爱妻韦丛，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呢。然而元稹的名声却并没有因为对亡妻的怀念和这首千古流传的诗歌而被后人认同与赞赏，相反他却一直是一位绯闻缠身的诗人，因为他的一部作品和他后来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了一位被后人指指点点的诗人。他自己的那一部疑似自传体的小说《会真记》让不少人剥去了曾经沧海的痴情，指责才子元稹是抛弃崔莺莺的张生，而人到中年的元稹呢，又与当时诸多的知名歌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天我继续跟大家聊聊这绯闻缠身的大诗人大才子元稹，聊聊张生与崔莺莺背后的那些故事。咱们明天见。是多情还是薄情，是痴情还是纵情，元稹在与结发妻子卿卿我我的幸福生活之前，也有着缠绵悱恻的青涩初恋。一本《会真记》究竟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难道仅仅是文人才子笔下的粉红传说吗？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绯闻缠身的诗人元稹的故事。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哎，老白， 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啊、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